实你并不知道我不安的心思，不见面的这段日子对你的深情依然是无法停止，能不能重新

说我像雨捉摸不定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梦忽远又不近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想你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。 我独爱爱你那一种，